根据上面的内容呢，诉讼协议的内容可以简单的总结如下：在诉讼协议中，可用的加速质量只有 log(x)， 也就是说对事物对一个事物对数据项 q 加排他所，而且每个事物 t 对一个数据项 q 最多只能加一次所，并且要遵守以下规则。第一个规则是，事物 t 的首次加锁可以对任何数据项进行，也就是我们要在图中要找到一个出发点。此后，事物 t 对数据项 q 加锁的前提是，事物 t 必须持有 q 的负 t 数据项上的锁，这是第二个规则。第三个规则，对数据项解锁了可以随时进行。最后一个规则是说，数据项被事物 T 加锁并解锁之后呢， T 就不能再对该数据项进行加锁。